哦，本是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 师 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咁我哋讲完呢个六种重戒之后呢，就係、是、讲有关持戒呀、所得嘅好处，即係持戒嘅果报。咁持戒所得到嘅果报呢一段文呢，我哋就讲过，善男子若受如是优婆塞戒，能自心持，不令违犯，真能獲得如是戒果。那是什麼戒果？而下面所說的善男子優婆塞戒名為他們璎珞。上一次就說過了，今晚呢我們就繼續名為他們莊嚴，就是說我們無論是善男子或者是善女人，我們受了這個優婆塞或者優婆夷的在家菩薩戒的，他能夠一心一意在受了戒之後，老老實實地終其身都是受持而不違犯這個六條重戒，如共向下所謂二十六條這個輕戒，我們都能夠時刻警惕自己，不敢違犯呢，就得到呢个定，以共智慧系两种庄严，自己呢个道心庄严，自己呢个持戒嘅心，咁啊佢哋庄严。嗱，咁啊持戒，大家都要明白，讲戒咧就唔同讲其他经。嗱，咁啊讲其他经咧，都话如果大家咧坐得闷啦，个法师都可以咧讲一只嗰啲因缘故事啊，俾大家咧做一个警惕，就或者咧俾大家啦吓打起呢个精神而听。嗱，但系讲戒咧就好少嗰啲因缘故事嘅，都系最多讲佢持戒嘅人系有啲乜嘢个好处。呢个好处咧就在呢个经文里边咧已经咧讲得好清楚，即系说明啊，我哋真系持戒嘅人，就有呢个定位两种庄严。因为持戒咧就讲呢个戒论，就系约束啊我哋一个修行嘅佛弟子，唔好咧乱咁咧行为啊有所行差踏错。我哋每一日由朝头早起身，咁啊直至到夜晚上床休息啊，咁啊我哋都依照呢个戒去修持。用这个戒啊来到是约束自己，不要呢做这个犯戒的事，不要做那些呢不符合佛所教导的事。所以你能够如是啊去奉行，如是依戒去修持呢，那我们的心啊就肯定啊不会向这个外面的境界呢去追求。那么如果我们的心啊由于持戒的力量之故，对于这个外境不多追求，就等于说我们就放得下了。那我们因为个心放得下，不过分去追求这个外境，变成我们的心就很容易是清静，可以很容易的心会静下来。那由持戒之故，我哋嘅心能够清净，能够咧系静下嚟啊，唔再起咁多所谓追求外境嘅烦恼咧，就得到呢个禅定啦。我哋嘅因持戒有呢个禅定力啊，庄严自己。嗱，我哋点解唔明白呢个因果？唔明白呢个事理所作所为？都是违背因果，违背于这个事理，走向于这个歪路呢，就因为呢没有这个持戒而得定那种的力量，所以这个智慧呢就不会发生了。 嗱，咁啊，智慧如果唔发生咧，个心咧仍然都系乱啊，所以对于因果、事理、邪正都分唔清楚，变咗咧做起嚟咧就好容易会错乱啊，就好似咧系将官啊理大一样啊，就好容易咧就会大错咗啦。嗱，咁啊，如果我哋果能啊系持戒。受咗菩萨戒之后，我哋一心一意嘅受持呢个菩萨戒啊，我哋嘅心就会静，肯定一举手一投足都符合呢个戒律啦，就唔会向呢个外境咧系过意去追求，刻意咧去贪求。我哋嘅心嘅静，我哋嘅心一静咧，就可以发生呢个智慧啊，好似乜咧？好似《楞严经》所讲，咁你想求呢个清净水咧，你就要喺呢个浊水嘅地方求。点样浊水求咧？我哋喺个河嗰度，咁啊，挥一碗或者一杯有泥嘅水，当时就唔可以饮用嘅，因为好多泥。嗱，如果我哋将佢静静地放喺度，过得半个钟头。或者一个钟头啦，咁啊将嗰啲水里边嗰啲泥咧，冚唪慢慢慢慢咧系沉淀咗落嚟，咁就变咗嗰碗清水咧就现前，咁你倒出嚟咧，嗰碗清水就可以用。嗱，咁我哋一个持戒嘅人都系一样，嗱，咁啊如果我哋用呢个持戒嘅力量啊，去检育自己呢个身心。唔好做呢个犯戒嘅事，咁啊发生一种禅定力，唔追求呢个外境咧，就好似啊一碗咧有泥嘅浊水，你放喺个台面嗰度咧，佢慢慢慢慢慢慢咧，嗰啲泥就慢慢沉淀咯。嗱，咁啊沉淀咗之后啦，嗰啲清水又冇泥嘅水咧，佢就显露出嚟，我哋咪可以受用咯。就譬如啊，我哋真系持戒个心静下嚟嘅话咧，我哋要发生一种嘅智慧，能够明辨事理，能够辨别呢个是非，能够知因识果。所谓呢一举手投足，在在处处啊，都合乎佛所教嗰种嘅法则啊，发生一种咁样最好嘅作用。呢啲咁嘅最好嘅作用咧，系完全由智慧啊，先至可以明辨啊。呢啲咁嘅是非，如果咩邪正因果嘅道理，就好似我哋一碗有泥嘅水咧，咁你静下静下，嗰啲泥啊沉淀咗啦，嗰啲清净嘅水现前，咁我哋就可以用啦。你中意点用都得，你我嚟啊代教米水又得。你我嚟洗衣服又得，你我嚟抹台又得，甚至我嚟饮落个肚亦都得。呢啲就系属于咧有智慧咧，先至有咁样嘅力用。所以由持戒啊，就发生呢个禅定智慧嘅力用，去庄严自己呢个持戒嘅道心，所以就名为咧叫做庄严啦。他说其香就微妙就分无就不偏啊。那这个香呢就不是说我们平时啊那么得闲啊诵经之前啊要点一支香或者三支那么敬菩萨或者敬仰佛敬仰这个法宝那么烧支香不是这支香。那是说我们这个持戒所得的这个心地的清香。嗱，咁呢種香咧，佢就唔受呢個時間啊，同埋呢個空間咧所控制嘅。嗱，咁啊，一般嘅人點呢個香咧，咁就變咗佢一點著之後，嗰啲煙啊升上個空間度咧，就慢慢隨住呢個空間嗰啲空氣咧，咁就散開就冇咗噶啦。但係我哋如果持戒清淨嘅人，呢、這個持戒嘅香咧。所谓远近都得闻，都知道某一个人受咗戒之后，佢持戒清净啊，咁变咗远嘅人、近嘅人 都知道你是一个清净持戒的人，那么这一种持戒所得的香呢是永远都不会断的。从远一代来讲，唐朝有一位道宣律师，他们住在我们中国陕西的终南山，今天交通很方便，去终南山不是很困难。虽然你去终南山交通方便不是很困难，但你去到终南山呢，这个生活呢就不是那么容易过了。我根据最近去普陀山跟这个陪同这个领队呢谈到这个问题，他说是啊，他说这个终南山呢到现在都很多不方便，闲闲地呢你日常所用的东西你不行过三几个钟头都不是那么容易呢是买得到来到满足你所用所求。等于说呢，虽然交通方便去到山脚或者上到山上，但你一上到山上呢，在在处处都是落雪，那些路都不是几好行，稍微行远一点那么多呢，你都觉得呢又冻就又辛苦。既然终南山呢去固然是难，住在这个山上亦都不是那么容易适应，但这一位道宣律师呢，他在唐朝那个年代他是当时一位所谓出类拔萃的律师，不单是自己研究这个律藏，研究这个戒律，他亦都依这个戒律一条一条所讲的去实行。咁啊，由于佢持戒精严，佢就感到咧，每日啊就响呢个天上咧，有啲天人准时，即系午前未曾过午，午前咧就有天人咧将嗰啲好嘅饮食从天上咧来到呢个人间咧，系供养佢，唔系话一日喎，佢终其身咧都系咁样。所以他由于持戒他们自己不需要做饮食，日日这样，到时到后天上的天人就会送饮食给他供养他，等他不用得落山，亦都不用得离开的山，奔奔波波去外面买这个饮食或者买这个斋粮。这些都是属于一种持戒所得到一种的香气，那么这种香气呢就可以说就不受这个时间和这个空间呢所散发的，即是说由唐朝到今日呢过了过千年的历史，那现在呢稍微信佛之后啊，在研究下这个戒律的人呢都会知道，在这个唐朝呢有一位道宣律师是全中国当时信佛的人都知道是一个精严戒律的律师，不单说当时有人知道，一直至到今天过了成千年的历史的时间，仍然信佛的人都知道唐朝有一位持戒律精严的大德，叫做道宣。由这个持律，所谓在这个三藏之中呢讲经的就叫做法师，如果是讲论和人家辩论的就叫做论师，如果是精严持戒律那就称他为叫做律师。即是说到了今天，信佛的弟子信徒都知道有这一位律师其人其事，那你说是不是持戒那种的功德香是分片于当时与共这个后世不受这个时间和这个空间将它是隔断了，所以这就叫做是戒香是微妙分无不片。那么近代呢就有一位叫做弘一律师，相信这位弘一律师呢大家都很熟悉这个人的名字，当然呢他出生的时候我们可能都未出世， 咁啊，佢家去咗世啦，等于我哋都大个，又点样都系见佢唔到。但系虽然见佢唔到啊，佢一生人嗰种慈戒嘅精严，以共慈戒嗰种嘅道心咧，即使佢今日去咗世啦，我哋后代嗰啲学佛嘅弟子咧，都好敬仰啊佢老人家咧嗰种慈戒嘅修养。嗱，咁我在舊年我亦都去過福建啊，咁啊朝拜呢個福建所謂南普陀寺，仲有其他好多好似鼓山湧泉寺嘅大道場，我亦都經過咧所謂弘一律師啊，咁啊當時住過嘅地方，佢亦都有一個博物館，即係咧擺設佢生平啊所用過嘅衣物啊或者鞋物啊。就或者咧，佢曾經寫嗰啲字啊，咁啊擺設做咗個小小嘅展覽館，俾嗰啲遊客啊，俾嗰啲信佛嘅人咧來到係參觀。嗱，咁啊亦都係説明咧，咁啊呢位老人家，佢雖然佢係近代嘅人，不過係幾十年嘅事情啫。由於佢一生時間，佢所用嘅物質咧。我哋都系听讲啊，佢一世人用个蚊帐啊，即系因为中国咧，尤其是嗰啲郊外嘅地方咧，好似香港啊都有啦，你喺城市就冇。如果住喺郊外，好似我哋住喺青山咧，呢、這个时候咧将要大热天啦，咁啊嗰啲蚊虫咧就繁殖得好快嘅，所以我哋晚上如果坐喺厨房食餐嗰阵时咧。唔多唔少啊，都受到嗰啲蚊嘅滋扰，尤其是个脚啊，常常俾佢咬得血流嘅。咁咧就说明，在当时嗰种嘅环境咧，我哋好多人都系用呢个蚊帐。嗱，咁啊蚊帐就系纱布做嘅，呢啲咁嘅纱布疏窿嘅纱布咧，当然就唔会话好好用得好耐。好容易咧就會爛，嗱咁啊爛咗一般人咪換個張新嘅咯。但係呢位老人家弘一律師咧，佢所用嗰張蚊帳啊，所謂爛咗又補，補完之後咧又再爛嗰塊補上去個布又爛咗，爛咗又再補啊，咁就補到嗰張蚊帳咧，可以講真係幾乎冇咗原來個布。佢仍然啊系咁用个房间里边所用一切嘅嘢咧，日常需要嘅衣物咧，都可以讲咧冇一件咧系话真系新净啊，咁啊都系破破烂烂、破破旧旧。但系虽然佢嘅衣服系破破旧旧，就唔代表话佢嘅人咧唔精进。佢外表虽然系着得系破破旧旧。但是他的道心呢一啲都不破舊，他持戒那一種的精嚴呢，一直至他去世之後今日呢，經過有三二十年的時間，仍然呢一般信佛的弟子包括在家出家都敬仰啊他老人家那種的道風，敬仰他老人家那種持戒的修持。咁啊，当我去佢呢个展览馆咧参观嘅时候啊，咁呢个主持人咧，佢知道我都系一个出家人，一睇就知咧，佢就特登咧就俾一个纪念册我咧留几个字，做一个咧系纪念。咁我就顺笔咧就写咗几句话，即系弘一律师啊，就系我哋近代当代一位咧系持戒精严嘅大律师。是为我哋佛教徒啊四众弟子所敬仰嘅一位律师，咁啊写咗呢几个字咧，就作为一个纪念啦。嗱，呢啲咧都系属于啊所谓奇香就微妙分无特不片啊，佢呢个持戒精严嗰种嘅香气啊，嗰种嘅功德咧微妙不可思议啊，佢嗰种嘅功德咧唔系我哋嘅口。所能讲得尽，亦都唔系我哋嘅心咧所能咧思量测度得尽啊！佢嗰种持戒嘅香气咧，唔单话遍于当时，亦都遍于我哋呢个后来世啊！ 使我哋末世后来世嘅信佛嘅弟子咧，以佢做一个榜样，时时刻刻咧以呢个戒为师，唔敢做呢个犯戒嘅事。所以呢个持戒嘅香咧，唔单话遍于当时，亦都遍于呢个后来。咁啊，呢种咁啊持戒嘅功德香咧，唔会受呢个时间同埋呢个空间咧所挥发嘅。即使有千年万载啊，都如同呢个道宣律师一样，系为人对佢尊敬与共咧系敬仰。嗱，咁啊，近代呢个几十年以来，除了弘一律师之外，当时北京即是五六十年代呢，还有一位叫做慈州老法师，稍为老一辈的出家人呢，很多呢不单问他的名字，亦都去北京呢是亲近过他，跟他的学论，跟他的每日呢怎样持戒，怎样呢不可以做这个犯戒的事。那么这位慈州老法师呢，那么也都是呢那种持戒的功德香啊，不单是遍于当时，也都可以说是遍于我们这个末世，那么名为叫做啊，是其香的微妙，是分无的不遍，就是遮不善法。那不善呢，就是属于这个十恶。那么例如做这个杀、盗、淫、妄语、恶语、耳语两口，两口同埋这个是两舌耳语。那么亦都包括我们的心呢，起这个贪嗔痴的烦恼。那凡是如果持戒不清净的人呢，当然呢他的心这个贪嗔痴就很严重的。如果他对这个戒律是有所研究，是依这个戒律的行持，他真的他这个心呢，那些贪嗔痴烦恼都会减少。那贪嗔痴烦恼减少了，那变成他这个淫道杀妄这个种种的罪过呢，就肯定呢就不会做那么多，所以称为叫做遮止了这个不善法。十恶就是不善的法，遮呢就是遮止，用什么去遮呢，就是讲到持戒了。戒不是讲这个出家戒，戒就是讲这个在家的菩萨戒，六重二十八条香。咁啊，六重二十八条香啊，咁啊就属于咧一种咧遮止咗、挡咗、除咗、隔住咗咧我哋呢种不善嘅十恶法，即系话我哋持戒修行啊，就可以以呢个戒嘅力量，以呢个戒嘅善根咧，咁啊导我哋持戒，导我哋向善。导我哋咧修呢个道法。嗱，咁我哋既然持戒咧，以呢个戒嘅功德引导我哋去唔好做呢个所谓不善嘅法，所修都系善法啊。所以呢个持戒嘅力量咧，就可以啊遮住我哋呢个不善嘅恶法。我话遮不善法，就为善就法律。那法律如果大家不是学佛都知道，我们无论你住在哪个国家，在哪一个城市去所谓的生存，我们都要守那个国家那个当地的城市各种的法律。即是说这个城市假如说不准我们的偷东西，顺手牵羊是不可以的，那么我们就不要做这个顺手牵羊偷东西的事，那你就是一个好人，是一个良民，就不是一个犯法的人了。如果我们一旦做亲呢，不管你是顺手牵羊偷人家的东西多抑或少， 值钱，亦或唔值钱，都系属于呢个刑事犯。咁啊，刑事犯咧就要坐监，亦都要留有呢个案底嘅。咁啊，终身咧都真系抬唔起个头。人哋一望到系你熟悉嘅咧，哦，人呢个人咧系坐过监嘅，系有案底嘅。嗱，如果以今日嚟讲，好多人中意移民，就算你一切手续都办好啦，咁啊，对方将要攞你个嗰个护照去签咧，签俾你去移民啦。之前咧就紧系叫你攞嗰张良民证。嗱，咁啊，如果你冇犯过呢个法律，冇犯佢呢个刑事法，咁啊好简单啫。今日用电一揿你个名出嚟，成个电脑个银幕咧，除咗你个名就冇第二样嘢。咁啊，即系咧你系清净，你就冇犯过案嘅记录。咁啊，当然呢个移民官啊，睇到你呢个咁好嘅记录，佢就马上就同你签证，就批准你去移民啦。嗱，咁啊，反过嚟当然就系唔得啦。所以呢个善法论咧，就系说明我哋啊，如果系一个受咗戒嘅人，真真正正去守持呢个在家菩萨戒重嘅六条，你唔好去做；轻嘅二十八条，你又唔好去做咧。咁你就呢一个人咧，就系咧守呢个法论，就守得系最好。你冇呢个犯戒嘅记录。所以称为呢佢哋最善啊，系最好嘅法律啦，嗰度为善嘅法律。佢话即是无上妙宝之藏啊之藏啊，即是咧就系话你持戒嘅人，即是就系、是、系无上。点样叫做无上咧？就话、是、你持戒，当然你嘅人品咧就最好啦。如果唔持呢个六重，二十八輕戒呢，當然你的人品呢就大打扣折，不可以稱為他做無上。現在由於你持戒持得清淨，無論重戒輕戒絲毫都不違犯的話呢，那你的人的人品，你的修持，你的道風都是在一般人之上，一般人呢是无法去跟你相比啦，你是在一般人之上啦，所以称为叫做无上。现在如果你真的时间呢，不单是一般人呢比不到你，简直呢你是上中之上，是无有超过者，叫做无上。他妙宝呢，宝就是宝贝，如果以今日嚟讲嘅咧，好似一般嗰啲古董啦，或者几百年咁耐嘅时间噶啦，当然系古董啦。嗱，或者一般日用嘅钻石戒指啊，啊或者嗰啲所谓其他种种嘅珍宝咧，系属于咧系好名贵，属于咧就好抵钱嘅。嗱，咁啊，如果啊你嗰个仓库，又或者你个夹万，就或者你的手袋里面呢是很多这种宝，好像钻石啊和黄金啊，一般值钱的贵重的宝物呢，你越多当然呢就你那个财产就越重，那么也都表示你的人呢来得呢是高贵的。咁啊，现在话无上嘅妙宝啊，所收藏嘅好多好多，唔系话一件两件咁简单，系好多件，每一件都系值钱，咁你就变咗咧，你系有钱咯，咁你个身份咪好似高咗好多啦，唔单话比一般人高啊，简直一般人咧系冇得同你比。咁啊，叫做无上妙宝之藏啦，即系收藏得好多好多。就个譬如啊，你每一个人，如果你受咗戒之后啊，你好好地咁啊，佢持戒啊，持止个六重二十八条轻戒嘅话咧，终其身唔违犯， 时时刻刻自己都约束自己的身心去持戒，不要犯戒，那你就属于所谓人中之宝，人人对你都尊敬，你能持一条已经都是妙宝之状，何况你六重二十八条香，你条条都持得清净而不违犯的话，那你就简直是人中之人，是人中之上者，是人中的宝贝，人人对你都尊敬，人人对你都尊崇，所以叫做无上妙宝之状。那个上族的种姓，这个上族种姓在印度当时来讲，应该我都讲过是分成四个阶段的。第一个是刹帝利王种，刹帝利王种就是我们生在这个王族的家庭里面，好像今天英国是有这个王族，那我们生在这个王族做这个王族的子孙，当年他行出来呢，似乎好像高人一等的了，那是王族。第二个就婆罗门族，婆罗门族呢，这一个种族呢，固然他是有钱，但是主要呢，是一个修道者。如果你没有这样的善根的话呢，就不会生到这个婆罗门族。凡是那些传道的人、修道的人，多部分呢都是生于这个婆罗门的种族，所以都是属于这个上族。第三就是商贾，即是做生意的人。做生意的人呢，当然他们以金钱呢为出发点，所谓知之为利，你开言发语就是讲钱，虽然他有钱，但是呢变了呢，他不对于其他那些修持的道风呢就是差多一点，所以他既然样样都要看前提，因此他这个族呢比之头先这个刹帝利王族和这个婆罗门族呢就稍微呢没那么矜贵了，就排于第三。那么最后这一个呢就是叫做旃陀罗，中国话就叫做旃种。那么这个种族呢，如果在今日来讲是很普通，因为今日这个城市为什么不干净呢，那些街道为什么不企理呢，就是因为这个卫生局，市政府卫生局呢派人呢将这些街道都扫得干干净净，或者很耐不落雨呢，他就派啲水车，向啲马路洒水，等嗰啲灰尘呢唔好咁多飞起，就变咗呢个街道就好清洁咯。嗱，咁呢啲工作呢的而且确系一般人呢所谓冇咩嘢学识，冇咩一技之长，等于都冇咩嘢好谋生嘅力量啊。当然佢咪只有做呢个扫地啦，但佢虽然扫地啊，他都是社会之一份子，都是为这个人民服务，使到我们住在这个城市的人呢出游往返的时候，这个环境都不会那么污染，我们即使一阵风吹过来，这阵风都觉得呢是清新，没有那么多的灰尘。但是在从前，所谓几千年前，那些古老的社会呢就不是这样看法的了。总之你没有什么能力，没有一技之长去生存的呢，那么例如劏猪啊、劏牛啊、那么扫地啊，做那些低下的工作的人呢，都是属于这个贱族的种姓。那么所以印度当时这四个种姓，这四种阶级呢就分得很严格很清楚的，尤其是那些贱种的人啊，如果他出街呢，他就要呢担着一支旗仔，就手呢就揸着一个啷啷啷啷咁样， 咁就为乜事呢？当佢出家嘅时候，就一字行街，一字一只手咧担住一只旗仔喺自己个膊头，咁一边一只手咧就揸住个啷啷啦，拎拎拎拎咁啊通街咁样拎。点解佢咁样做？即系话俾人听，我就系四种嘅种族里边咧，系最低最下嘅一种。即系话咧，佢唔可以同嗰啲贵族嘅人啊走埋一齐，乃至到太阳日光中午普照嘅时候，人人都有个影嘅喺个地下。如果嗰啲贱种嘅人啊，佢出街咁啊，一个唔小心咧，踩到嗰啲贵族人啊，嗰个日影嗰、那个人影咧，咁啊，佢都犯法嘅。咁啊，因此佢出街咧，佢就担支红旗仔嚟到识别，我系一个下贱种之人。再加上恐怕人家哋唔知啊，走埋自己一齐啊，佢就揸个铃铃咧，咁啊通街一字一字铃铃铃铃铃铃，咁啊等嗰啲一般嘅贵族嘅人咧，都唔会得行埋佢身边，都唔会喺佢身边咧经过，远远咧离开佢。咁啊，既然嗰啲人贵族嘅或者咧系有钱嘅、修道嘅、有身份嘅人都远远离开佢啦。咁啊，当然嗰种人嘅人影啊，就唔会喺佢呢个身边出现，佢亦都唔会踩到嗰啲贵族人嘅人影咧而犯法，所以呢种就名为叫做贱嘅种族啦。嗱，咁啊，现在话咧系上族种姓咧，就系说明，如果我哋一个优婆塞嘅善男子，或者一个优婆夷嘅善男子啊、善女子啊。他受了这个在家菩萨戒之后，他好好地守持这个重戒以共这个轻戒，持得是清清净净的话，你是一个真正标准的释迦牟尼佛的佛弟子，亦都可以列任是释迦的种姓。释迦的种姓就属于这个王种，咁说明我哋如果真系受戒之后啊，如果清净持戒咧，你就系属于咧呢个释迦上族嘅刹帝利王种嘅种姓，系至高至无上，人人都尊敬嘅，所以称佢为叫做上族系种姓。佢大寂静处啊，嗱咁啊呢一句咧就系讲。我哋持戒嗰一种嘅修行嘅道风咧，如果我哋持戒真系不犯啊，如头先所讲，得到呢个定位两种庄严，有定之故能够伏烦恼，有慧之故能够断烦恼啊！嗱，我哋有烦恼先至造罪业，有生死。如果我哋咧由持戒力，冇咗所谓呢个贪嗔痴种种嘅烦恼咧，就冇咗呢个生死因，生死因都尚且无，就唔会造罪业。既不造罪业，当然就唔会受呢个生死轮回嘅果报啊！咁就说明能除呢个烦恼嘅生死因，能断呢个生死轮转嘅果报咧。呢种力量一定是由呢个持戒的力量，所以呢个寂字咧就系指呢个烦恼已经咧系静止咗啦。嗱，呢个静字咧就系讲呢个生死嘅果报，所以呢两个字咧就系包括呢个生死嘅烦恼因同埋生死轮回嘅果报。现在话大咧。就说明啊，我哋如果真系能持戒、重戒、轻戒都守持不犯啦，个心就会静。由个心静发生一种禅定力啊，可以将呢个烦恼咧系压住。再进一步持戒清净、道心增长嘅话咧，咁啊由定就发生呢个智慧啊，就可以断除呢个贪嗔痴慢。种种的生死烦恼因，所以称为叫做大寂啦。 令嗰啲生死嘅烦恼因因咧系直止下来，唔再起呢个生死嘅烦恼因。咁啊，生死烦恼因断除，当然就唔会造罪业，唔会受呢个生死轮回嘅果报。咁啊，将呢个生死轮转嘅果报咧，完全都静下嚟，所以称为佢就大静啦。咁因此呢个大寂静处咧，呢四个字啊，就讲呢个持戒，跟住我哋呢个修行，依戒修行所得到咧，了生脱死嗰种咧出世解脱嘅好处，所以称持戒啊。受戒之后，于呢个戒法咧而不违犯啊，由戒发生嗰种啊功行利用，了生死因，断生死苦果，所以称为佢就大嘅寂静处啦。佢话是甘露味啊，嗱，甘露咧就是天上一种嘅不死药，呢种药咧天人啊常常都会食到嘅。如果食咗呢种甘露嘅微妙药咧，你的身体会健康，不会呢是有这个病苦来侵，所以称为它就不死药啊。熟了之后是清凉自在，身心安乐。那就譬如什么呢？譬如我们的人，你不持戒就肯定有这个烦恼因，做这个种种的罪业，就流转于这个生死的果报啊，受这个种种的痛苦，熬煎逼迫而不自在。那么反过来，如果你真是持戒清净了，就没有了这个生死的烦恼因，当然就不会做这个罪业，罪业无就不会受这个生死的痛苦果。咁冇咗呢个生死痛苦果啦，你话系咪解脱？系咪清凉？系咪得到自在呢？嗱，咁啊呢种清凉解脱自在由持戒而得来，所以持戒嘅功德、持戒嘅好处啊，就好似呢个天上呢种甘露味一样啊。服之呢系长生不老而不死嘅。所以称为叫做不死药，就表示持戒嗰种嘅功德。佢话生善法地，嗱地咧，大家都知啦，能够生长为佢个道理。我哋日常每一个人所用嘅所谓五谷瓜果啊，都系喺呢个地下里边咧系生出嚟。如果冇咗呢个地下咧，我哋每日所食嘅五谷瓜果咧，就冇办法有得供应噶啦。咁就说明咧，如果我哋持戒啊，系一方咧系最好嘅地，咁就叫做善法地。我哋大家都知道，由持戒就可以发生呢个禅定，由禅定就可以发生呢个智慧。由智慧才可以明白事理，深信因果，辨别邪正，就不会颠颠倒倒，将官就利大了。我们由于这个持戒这种这样的功德所发生这个定位的力量，使得我们明白这个因果，辨别这个是非邪正，当然就是去邪就归正，去非就归是。我们依这个戒法勇往直前，他修行呢就是出生很多很多所谓善法功德，就好像个地下一样呢，出生很多很多好的五谷瓜果供给我们享用一样。所以这个戒呢是属于这个善法地了。他说直法是心的上德如是无量利益啊。直法是心，直 就是一直我哋冇半点嘅歪曲，就系我哋受咗戒之后啊，时时刻都系受戒，冇半点犯戒嘅歪曲。所以《维摩经》里边咧有两句经文啊，佢话直心是道场，就能办了脱生死嘅大事之故。又话直心啊，就系菩萨嘅净土。你想进入菩萨嘅清净国土咧，一定要用呢个不直嘅心。就系我哋对于呢个戒法，千万都唔好有所违犯，要持得清清楚楚。